喺张台， 揾 佢咩事啊？ 啊，想借个电话打打你，你借唔借我？ 如果我唔肯借呢？ 你冇借我，坐定坐定坐定开饭，我都冇有走。 哎，算了算了，怕你先怕塞车。来来来来来，打打打打打。 早点嗰次俾我打。 哎， 又冇又阻到你好多时间。 哎，咁啊最好啦，最好快啲吓、啊，已经过差唔多个钟。 喂，系咪金花酒楼呢？我揾张大眼，个花名叫大眼鸡呢。 哦，又打电话揾老公喎。 咩话？你就大眼鸡？你哋死路，你話我哋早就知道你攞個班豬朋友又出嚟飲酒啦，你哋呢度發瘟雞，你話呢度日日坐外低就風花雪月，丟低老娘菜屋企就捱隔夜菜。 我睇下講説話講翻斯文一啲好嘅。 傾工作你冇得呃我，你咁撈就狐狸精出嚟鬼鬼混混。大眼鸡，我警告你，有第三者咪就有第六者。 唉，好心地咧，人治良冇药医嘅。你睇佢个猫样，咁啊佢有第六者喎，真系。 因为佢冇理我，都冇理啊，大班人理我， 系咩？ 冇喜欢我，大班人中意我。 哟， 我话你听，我隔篱啊，家阵就企紧个人啊，搏命追紧我。 啊！ 人家变到好得多， 啊， 人家个身材几潇洒。冇學得你，你走起路上嚟成只凍鐵水兒嘅，隻眼大隻眼細，人家雙眼有電啊，文化又高，人家就中山大學隔年一間小學畢業嘅，又識寫金錢版，識講相聲，都揭裝嘅電話機架勢。 我啊， 大眼雞，我話你聽，你今日超過十一點鐘冇翻嚟，我就馬上執包袱走人。 走人啊！你走边度啊？ 我搬嚟你屋企住咯。 你冇害我，话俾你听啊！ 你冇得惊得咁交关，我吓大眼鸡嘅啫。 最怕啦吓你大眼鸡，吓唔到吓到我啊！ 阿杨先生，你冇得自作多情，你对我嘅想入非非。装个电话好巴闭。 我冇讲巴闭。 我屋企都有电话。 我知啊。 我电话号码比你好记，666-7904-6，即系666专俾人带六。 与众不同嘅， 我与众不同， 系啊，我知啦。 诶， 你中意玩股？ 玩股？ 诶，唔系，唔系 啊， 钓鱼都唔系， 都唔系， 打母女？诶， 啊， 都唔啱。 你唔系啊？咩嚟嘅？ 我最中意食 食噶 啊！请问你属咩噶？ 我属鼠噶。 点解你唔属猫呢？ 我有人属猫嘅咩？ 为食猫嘛？你估我一般嗰啲咪大食鬼咩？ 点啊？ 唔系，我系美食家。 美食家。 对啦， 我话你即系对啲烹调味道啊、营养好讲究嗰种美食家。 唔系啊，我由一开台一路食食到最后尾，我都有份。美食家， 食到最尾叫美食家。 诶， 咁大食嘅。 哎，好嘢啊！ 啊，你好嘢 啊！因为我有条件啦、啊。 哦，我知道 啊， 你梗系住喺厨房嗰度，近厨得食。 唔系啊，我系住喺西关，住喺荔湾。 哦，住喺荔湾。 诶、 啊，咁荔湾咁多嘢食咩？ 系啊，你唔好讲荔湾区咁多个场面啦。 啊， 你就讲我哋步行街 点样？ 第十铺下九路、 啊， 一路数有几十间嘅美食。 咁啊系 啊。大大小小嘅食肆，如果你由朝头早一路食到晚黑，食一个月都食嘅唔晒。 咁我变咗猪喺度咁食法嚟。 即系所以讲话，你谂得出嘅、想得出嘅都可以食。 哇！ 都有 荔湾咁多美食。 荔湾美食啊嘛。 我谂得出嚟有。 系咪？ 考下你。 你隨便考， 嗱，我就用十二生肖嘅情況嚟問下你各種嘅美食得唔得？ 十二生肖，即係子鼠、丑牛、人虎、卯兔、神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豬。 睇熟啊！ 聽住，隨便問。 啊，豬 豬， 嗱，你唔好講啲咩炒豬肉片啊，嗰啲咁簡單嘅喎，我哋有特色嘅。荔灣有啲咩美食？ 最容易啦、 啊， 脆皮乳豬、麻皮乳豬都好嘢嘛。 脆皮乳豬， 哎、我哋荔灣好多名酒家有呢兩名菜。 冇錯，牛 牛、 嗯， 哇，牛腩粉啦，牛腩麵啦，啊，牛白腩啦，和味牛雜啦，之後都飲茶仲有牛肉燒賣添啦。 啊，咁啊係啊， 雞雞，雞就更加好嘢啦、 啊。 最有咩嘅清平雞啊、文昌雞都我哋荔灣區嚟。 冇錯，狗 狗、 哎， 狗肉煲啦、啊，除咗狗肉煲之外，仲有狗皇炒蛋啦、啊，上湯浸狗、哎。 等九皇同埋咧上汤浸九几算系九啊？嗱， 九同音都算，啊、同音都得噶啦。 同黎貌同音都得， 反正都是美食嘛。 就算你黎貌下面是新衣得唔得？ 几登都不怕你，反正荔湾美食乜都有。 听住，鼠，讲啲美食。 鼠有啊，有田鼠、老鼠、流下鼠。 滚细路嚟噶， 咩滚细路？ 流下鼠拎埋出嚟十五罐嘅鼠食得嘅咩？仲话老鼠拎埋出嚟，老鼠系美食咩？ 老鼠。老鼠美食啊， 仲话美食， 名贵菜啊， 名贵啲啊，咩老鼠啊， 老鼠斑，老鼠斑你食得起咩？我冇问 啊，俾佢谂到老鼠斑，又先 好嘢啊， 好 下边啊，虎虎， 你又先话你听下，虎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唔食得噶，你冇讲嚟荔湾食老虎啊，冇老虎嘅， 好虎啊， 嚟睇下。我话你个样子是不是苦瓜干咁样嚟吓，苦过弟弟， 苦过，苦过弟弟得啦，一言惊醒梦中人，苦瓜炆鸭，苦过弟弟，好嘢啊！ 喂，你讲苦瓜苦唔系老夫苦啊？ 你要老夫嘅苦，有虎皮尖椒得唔得？老夫嘅苦， 咁难谂你要谂到， 好嘢， 听住嚟啊！ 兔兔， 唔好讲咩兔肉兔啊，炆兔肉嗰啲咁简单嘢。深啲嘅 兔肉煲唔得， 有冇特色？ 除咗兔肉煲，仲有绿茵白兔饺，听过未？食过未？ 绿茵白兔饺， 睇你个样，听都未听过啦。系我哋著名点心师罗坤师傅创制出嚟嘅绿茵白兔饺。 哦， 当年招待柬埔寨嘅贵宾啊，西哈努克亲王、宾鲁亲王就用佢啦。 啊， 宾鲁亲王有个习惯系咁样嘅。食完之后佢都唔要啦， 好嘛条颈， 唔系佢点头啊，好嘢好嘢好嘢， 蛇 蛇 系 有啊， 点 有蛇肉啦， 系 啊炒蛇丝啦， 系 啊炒蛇皮啦， 冇错， 蛇宴啦， 啊 几好嘢，最古老嘅蛇餐馆就喺我哋荔湾区， 好嘢蛇好嘢， 好嘢啊， 龙 龙 啊 龙即系蛇，我哋最古老嘅蛇餐馆， 得 就喺我哋啊， 同赖猫龙即系蛇，你又识识龙蛇混杂啊你，讲龙。龙嘅美食，整条龙我睇下。 龙 龙 龙有 啊， 龙虾、龙胆、龙虱、龙眼， 好嘢。跟住 啊， 马 马 诶， 马 嗱，话你听啊，我听以为战场上啲人唔够饱，你劏马食嘅啫。我哋荔湾冇马肉食嘅， 马系几麻烦喎。 马， 我知古时候有人骑。杀骑马，马仔有马蹄糕啊，马拉糕啊，马蹄粉，荔湾区好出名。 好嘢，半塘啲马蹄粉最好嘢。 系咪啊？ 听住， 还有 羊 羊 羊 腩煲。 我知你梗系讲啲咁嘅嘢啦，简唔简单啲啊？羊腩煲， 你除咗羊腩煲，有羊肚啊、羊妹都得。 喂生果拎埋出嚟。 生果都系美食啊嘛。 好，嗱，最后一个问你 啊， 头。 猴有猴头菇， 猴头菇 系咪啊？ 嗯， 仲有猕猴桃， 猕猴桃 有猴正丸， 猴正丸都掹埋出嚟有嘅， 你为食啊嘛，食得热气嘢多过头，唔食猴正丸咯， 药都掹埋出嚟， 好嘢啊！ 即系美食在荔湾， 乜嘢 有， 乜嘢都有。 好，咁牙先再问下你， 问 春夏秋冬有冇食？ 有啊， 有 春 春 炸春卷， 夏 夏虾仁炒夏果， 秋 秋泥鳅汤。 冬 冬冬瓜盅， 日月星云有冇食？ 日月星云更加简单啦，你八月十五食咩啊？ 月饼， 月饼咪啱啦。我哋荔湾区啊，最靓嘅月饼，最销售、最量最多嘅，就系我哋荔湾区。 咁啊系啊， 老饼家， 老饼家， 可以啊。 日 日日日饼。 日饼啊， 有月即系有日啦，有日即系有月啦， 咁嘅咩？人哋月饼有意思喎，即系圆氹朵，赏月望住月光食，咪叫月饼。 系啊，你夜晚赏月望住个月光咪月饼咯。日头咧一路食住一路赏个太阳咪日饼咯。 打横嚟嘅你？ 唔系打横嚟，鬼叫你问到咁巧咧？我问日饼好问，问日月星云。 星，你答我星星俾我食啊？ 星 星星嘅美食咩？ 星东星包都有咩？ 云 云云吞面啦，啊云片糕啦，咁靓嘅美食， 好嘢好嘢， 系咪啊？ 听住啊，风雨雷电有冇食？ 风雨梗系有啦， 风 风风律炆鸡， 风律炆鸡， 鱼 鱼 啊，鱼有啊， 咩啊？ 鱼红红烧鱼吉， 哦， 双皮炖奶。 双皮炖奶，炖奶都系噶， 鱼制品啊嘛，奶即系鱼啦嘛，系。 雷食噶， 雷米沙粥，雷米沙粥啊，讲起粥好嘢啊，荔湾区嗰啲艇仔，荔湾艇仔粥啊，有嗰啲及底粥啊，好嘢啊， 雷米沙粥嚟 啦， 电有冇？ 电有， 有 电工师傅，我条带电嘅， 200鑊嘅電線俾佢，俾我咬佢咬下先。 我啲人最中意成語， 哦， 所以一開口咧就要講成語。 咁巧啦， 係 啊，中意講成語。 哎， 我呢個人咧，講句説話冇成語都唔安樂嘅。 犀利。 啊，你知我有個花名叫咩啊？ 你有咩花名？ 人哋叫我做成語學家。 成語學家。 哎， 我係有個花名喎。 你又有花名？ 系啊， 叫咩啊？ 成语专家。 话你听，平时人哋唔叫我做何宝文， 叫你咩啊？ 叫我系成语仓库。 哇，仓库添嘛？ 弊啊！ 话你知，平时大家都唔叫我做黄俊英， 叫你做咩啊？ 成语泰斗。 啊，黄泰斗。 咩啊？何仓库。我话泰斗，你系仓库。 冇错。 大家咧研究成语。 啊， 我哋下边跟住你，大家嚟讲一讲成语得唔得？ 讲成语问我得唔得？ 系啊， 你得唔得？ 我梗系得， 你得我又得，点讲法？ 下面我哋先讲讲春夏秋冬嘅成语。 哦，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里面嘅成语。 诶， 冇问题， 冇问题啊。 诶， 开始， 开始。 春， 我春光明媚。 春成语，春光明媚。 诶， 听我， 咦， 我春回大地。 又有春。 系啊。 我春暖花开， 我春花怒放， 我春色满园， 我春满羊城。 春满羊城是什么来的？ 死的，春满羊城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啊、 春满羊城，我们的广东音乐、 啊、 金奖作品， 我就知了。 春满羊城 成语嘛、 啊、成语啊， 春满羊城成语来的吗？ 是啊，昨日平安安入选是成语， 入选。 哎， 啊，继续嚟。 来， 我春边秋里。 冇错。嚟嚟嚟嚟。 诶， 春边秋里系咩嚟噶？ 死唔死？仲话太逗。春边秋里咁出名都唔识嘅咩？ 咩啊？ 春天呢，吓啲边鱼最肥，秋天啲鲤鱼最好食，够补。春边秋里。 食啊，成语啊。春边秋里， 咪成成语咯。 春边秋里系成语啊？ 啱啱今朝评都系成语，新鲜滚热辣。你要琴晚黑过去过隔夜。 夏 夏， 嗯， 夏日炎炎， 我骄阳似火， 我下爬轻轻， 我下爬兜兜。 兜兜拎埋出嚟。 你下爬轻轻攞出嚟啊？ 个口快快，夏字咧夏就成语少啲。哎，有啦，挥汗如雨，同夏有关系。 挥汗如雨， 哎， 我成吉思汗打仔。 咩啊？ 大汗揼细汗， 又系挥汗如雨咁啊！好嘢啊！ 好嘢啊！ 成语太斗， 成语太斗， 呢啲成语实在太水斗啊！太斗 咁讲嘢嘅。 讲成语，你讲啲歇后语做咩啊？啊，成吉思汗打仔，啊，大汗揼细汗拎埋出嚟。成语， 你头先咩啊？ 挥汗如雨， 我大汗淋漓。 啊，攞翻个 秋， 秋高气爽， 注意防火。秋高气爽即系话俾人听，秋天啊，风高物燥，容易火烛，提醒大家注意防火。 佢讲成语啊，唔系贴防火标语啊。 你系咩啊？ 秋高气爽， 我秋风送爽。 又俾我开翻个 啊！ 我秋菊怒放， 我秋菊打官司。 电影啊！ 我系表现得唔得？你咩啊？ 秋菊怒放， 我秋色宜人。咩话？冬 冬冬暖夏凉， 冬虫夏草。 乜嘢都唔出嚟。 冬暖夏凉。有个冬有个夏，我冬虫夏草，啱啱咪有个冬有个夏，好贴切啊嘛。 一算咧几， 阿 Sir 吓，好恭敬啊。冬， 我寒冬腊月， 我冬前腊腊有个冬有个腊， 我冬菇蒸鸡，你食得我唔食得啊？ 我边食得啊？ 你食腊嘅话，我中意食蒸鸡。 冬前腊，你有个腊字啊嘛？ 有腊咪可以腊鸭食嘅啦咩？ 你咩啊？ 寒冬腊月， 寒冬腊月， 嗯。 我冰天雪地， 哎呀，俾我揾翻个， 好嘢哇！成语太斗冇倾嘅真系， 冇牙刷字 啊！ 继续嚟， 繼續啊， 換個辦法。 換咩辦法？ 下面我哋對一啲四個字嘅成語。 四個字嘅， 而且要一頭一尾嘅字要相同嘅，難度大啲。 冇問題， 係嘛？ 開始。 開始係嘛？微乎其微， 我天外有天， 我數不勝數， 我舉不勝舉， 我神乎其神， 我忍無可忍， 我防不勝防， 我食完又食，頭先未食飽，所以食完又食，一頭一尾有個食嘅。 大食死仔，成日關住食嘅啦。成語啊，食完又食， 食完又食唔係成語， 梗係唔係噶？ 你乜嘢？ 我防不勝防，哎，真係要防不勝防，咁樣出得嚟嘅啫。 防不勝防，我痛定思痛。咩啊？ 好嘢！ 成语泰斗， 泰斗啊！继续考你， 继续随便考。 一年里边，最短嘅季节系咩成语？ 一日三秋。系、哎、哇！我问你，跑得最快嘅系咩成语？ 一日千里。 哦、哇！好嘢，好嘢，好嘢！ 最孤寒嘅人系咩成语？ 一毛不拔。最乾淨的地方是什麼成語？ 一塵不染。 好嘢，好嘢， 好嘢嘛！ 最大花筒的，哇，捨得使錢的是什麼成語？ 一擲千金。 好嘢， 諗都唔使諗。 再問你，最冇人情味的是什麼成語？ 見異思遷。 錯。 犧牲忘舊。 錯。 咁你話最冇人情味是什麼成語啦？ 係 咩？ 六親不認。我问你，最有人情味的是什么成语？ 啱啱先冇人情，而家变咗有人情嘅。母子情深， 错。 父爱如山， 错。 喂，好犀利啊！父母都拎埋出嚟咯。 错。 咁你话最有人情味的成语咩啊？ 亲上加亲。最高明的医生是什么成语？ 最高明的医生，药到病除， 错。 妙手回春， 更加錯。 咁你最高明醫生係咩成語？ 起死回生。 哇，好嘢，死都唔見分身。好嘢。 我問你，閱讀能力最快嘅咩成語？ 一目十行。 錯。 一目嘅十行，一睇十行字喎。 錯。 咁啊，閱讀能力最快咩成語？ 一覽無遺。 一立睇曬。好嘢。 最有份量、最重嘅語言係咩成語？ 金石良言。 錯。 唯有金要食够晒重噶咯喎， 唔够重。 咁你又最有份量嘅语言系咩成语？ 一言九鼎。 九鼎，好嘢。 我问你， 咩？ 最难煮嘅饭系咩成语？ 生炒糯米饭。冇，真系难啊！炒得唔好啊窿，因为炒落啲系生，好难食。 生炒糯米饭， 好难炒嘅。 有句成语叫生炒糯米饭。 咁你话啦，最难煮嘅饭系咩成语？ 最难煮嘅饭，无米之炊。 冇米点煮到饭啊？又 最大个瀑布系咩成语？ 一落千丈。 错。 喂，成千丈喎、 唔够大。 仲未够大？ 未够大。 又最大瀑布系咩成语？ 一泻千里。 我先丈，佢系你。 系嘛？ 嗯。 最繁忙嘅机场系咩成语？ 唔使讲，白云机场。啊！系呢系几千部飞机。 错。 人机场仲错？ 梗系错噶。 咁你话最繁忙机场系咩成语？ 日理万机， 咁啊得， 梗系得啦。好，再问你 咩嘢？ 最锋利嘅利器系咩成语？ 鬼斧神工。 错。 喂，鬼斧神工仲错？ 错。 呢个最锋利系咩成语？ 削铁如泥。 好嘢。 再问你，最大嘅口系咩成语？ 最大嘅口哦，鲸鱼啊。 错。 鲸鱼擘大嘅口。 有成语咩？ 啊，有噶。 咩成语？ 鲸吸百川。 唔够大。 鲸鱼的口仲未够大， 未够大。 咩个口最大？ 你 口点大啊？ 姓咩啊？ 姓河， 河马咁厚。 咩姓河就俾河马下边好多姓河啲人住得。 我讲你大口扒， 就算我姓河又大口扒都冇个成语话我。 咩冇啊？ 有咩成语啊？ 河马食蚊，食极都唔饱。 佢自己作出嚟嘅。 人哋系有成语噶嘛？ 有咩？ 你谂下。 知啦知。口若悬河。 错。 喂，口吊住成条， 唔够大。 咁你话最大嘅口系咩成语？ 气吞山河。 哇，大气魄啊！ 最有本事嘅小偷系咩成语？ 时迁偷鸡。 成语嘅时迁偷鸡。 偷梁换柱。 错。 喂，柱同梁偷到冇人知道，仲唔啱？ 唔够本事。 你话最本事嘅贼仔系咩成语？ 偷天换日。 真系真系。 最大嘅手术系咩成语？ 悬梁刺股 唔够大， 洗耳恭听 唔够大。 最大手术系咩成语？ 脱胎换骨。 等阵你哋每人讲一段笑话，讲完之后我睇下啲朋友俾几多掌声俾你哋，边个得到掌声多就算系胜利，咁好唔好？ 好啊，明白啊。诶，系咪先？讲啲笑话内容有冇规定？ 规定讲咩就讲咩，冇理由任你讲。 咁啦。在后台你们讲一些怕太太的趣事，不如今天讲一些怕太太的笑话。 好啊，你说先， 你先啦， 你说先， 你 不要了，猜情寻。 都好啊， 猜书说先，猜人说先。 猜书说先， 猜书说先，来 啊，来啊，怎么样？ 情寻试下先。哇， 赖妈，快啦快啦快啦， 你没理由说不给试，我们刚才没光线都不给 试。试啊，你 不要再试。 不要再试，来一次过。 好，再 试啊，来啊。情寻。清秋，清秋， 你何逢文讲先？ 嚟啦，讲下讲下啊！我有个朋友咧叫老张，怕老婆怕到出晒名噶啦。咁嗰日咧，我屋企同佢倾偈啦，倾下倾我话，今日真系唔抵啦，无啦啦俾我老婆闹亲懵嘅。老张问我咩事？我有咩事啫？琴晚同啲朋友宵夜夜啲翻啊嘛，足足俾佢闹咗半个钟头。老张一听原来鬼杀咁嘈咯喎！有冇搞错啊？同朋友宵夜夜啲翻啊嘛，俾老婆闹就闹半个钟头添，影衰我男人啊你！俾着我啊，我就一啱啱讲到一字，佢老婆企后边一咪一咪，我一跪咯，嚟啦！ 哇，掌声都唔少啊！ 啊，掌声都唔少喎，都有十几人拍喎。 搞错啊，边个得十几人？ 多人，你前面一两行，第三行打后都冇啦，多人，我都怀疑呢十几人系咪啲亲戚嚟添啊！ 哇，今日咁多亲戚嚟咗系，好嘢，多谢多谢， 多谢，咩咩到我讲， 好啊，请你讲。 我有个舅父，怕老婆怕到离晒谱嘅，啊，佢又中意饮烧酒，有日静静鸡偷咗两小杯烧酒饮，啊，死啦，好衰唔衰，真系俾个老婆知道咗，结果老婆咧闩住道门，温埋佢嚟打，用条鸡毛扫把系咁追，系咁发，由厅出入厨房，就厨房又出翻入房，死啦，入咗房冇地方捐噶嘛，我舅父正啊，佢一捐就捐入床下底，仲衰多两钱重，哈哈，佢老婆收喺个床嗰度，死嘢你出嚟啦，出嚟就发死你啊，哎，我舅父几牙刷啦，出咩啊？男人大丈夫，话个唔出就唔出，嚟啦，吓啦，嚟啦。大概200人多啦。 好啦，比赛结果是有啦。由于是阿黄俊英啊亲自进行鼓动嘅，咁所以听起上嚟啲掌声可能比何宝文多出少少。 冇咩同一次歌拍啊， 唔系两位 咩啊？ 咁你哋讲笑话系咁讲嘅啫系嘛？我哋啲女士系边有恶成咁？ 诶，唔系唔系。生活上有啲咁嘅人嘅， 你计我应该讲公道话，不论啲老婆恶唔恶都好，怕老婆就是男人嘅本性。 冇错， 冇咩错，关你咩事啊？真系 个女士啊！ 唔系话我话你黄俊英，你自己系最怕你老婆吹凌霄噶啦，咁而家咪几发咧？ 发咩？冇讲发唔发啦，不过睇起我老婆吹凌霄又得人惊。大家冇睇个样，个样好似好顺咁啊！最惨啲经济命脉俾佢碾鬼死咗咧。平时同朋友饮餐茶都唔敢去阴公。 唉，喂，讲得咁可怜， 真系可怜噶。 参炒家， 炒更， 炒更啲嘢唔使上缴俾老婆噶嘛。 咁啊系，咁啊点？ 教你咧。嗱，你一於咧， 咪住，引起动动唔掂啊，真系。嗱，李艳玲啊，呢度呢系比赛完毕，唔该你翻去先啦，好啦。 好啊，咁就拜拜啦。 系咁先，唉。稳阵 啊！你系得嘅，你 点啊？咩计？ 喂，你扮盲工好使得噶。 咁啊点啊？ 你扮盲工， 哦， 做埋乞衣， 系 喺街边唱翻支嘢，一阵间就盆满钵满噶啦。 即系叫我喺街边唱嘢嚟乞钱 啊！ 俾啲观众认出我黄俊英，话黄教练乜咁衰，杀我好惨啊咁样。 你就咁生噶唔得，你化妆化到唔似黄俊英啊嘛？ 化妆 啊， 唱唱下就啱老婆出嚟买餸认到我，咪仲衰？ 老婆点会认到你？ 老公都认唔到，我老婆仲使恨啊！真系，杀你认到都认唔到，你又 定啲 啊！ 我同你打掩护， 你掩护 嗱，唔好讲咁多啦 啊！ 马上翻屋企，搵啲烂衫裤化妆， 系 我同你搵支盲公竹烂拨头搞掂啦。 咁啊，指你咯， 阿燕啊， 系啦。你话似唔似？ 嘿，似到极啦！ 吓，你睇嚟， 系咪？嗱，睇下先吓。 去咗。 嗱，烂骨头啊！ 系啊， 整埋呢个够晒似啦。 啊，乜嚟未？ 嚟啦！ 嚟啦，咁就。 哎呀，难得我牙教都跟冷，真系冷到咧入牙。 你老婆行紧嚟， 老婆领啲嘛？ 下嘅有我喺度，你定啲啦。 仲唱唔唱？ 唱啦、啊、你。 心咩中暗咩字？今日行咩大运啊？睇我运。 王俊英的了，听他唱嘢把声咧就似到十足十啦。不过谂落，电估我老公都不会咁折堕啩。唔系啦，问清楚佢好啲啦。 请问呢位先生，嗰、那个系？ 哦，呢、这个我亲戚。 亲戚啊？ 系。 咁咩亲戚咁咧？ 亲戚系亲戚啊，你得一家系咩亲戚啫？ 哦，佢咪叫做黄 吓？ 黄老五啊， 黄老五啊，即系命娶老婆叫黄老五啊。 我未娶老婆嘅。 系啦、 啊，喂，嗯、我好似系你老婆咁噃。 系喂喂喂，讲笑搵对样啊，系啊好啊，我边度有个老婆咁鬼肥喎、 啊？喂， 吓、啊， 你唔系盲嘅咩？ 系盲啊， 盲啊，点睇到我肥啊？ 系啊，系啊，系睇唔到啊，我断估嘅啫，吓。你话啲废人讲嘢把声好鬼大声啊嘛，咁先听你讲两个好似喊泪咁声，梗系好废啊嘛。 咁又系， 梗系啦。 啊，我又问下你啦，点解你唱嘢唱得咁好听嘅？ 哦，佢自细跟阿罗品超学戏噶嘛， 系。 哦，原来跟个罗品超学戏嘅， 系。 话你唱得咁好听啦，喂，搞到黑蚀咁惨。你系佢亲戚，点解唔救济下佢呀？ 我仲话我唔救济佢，呢条计都我同佢谂出嚟啦。 咩计呀？ 冇，我见佢扮盲啊。 吓？ 学盲？ 咩呀？ 佢学盲工唱嘢好使得，咁啊唱翻支嘢搵啲生活费咁解啫。 哦，原来系咁。 不过听佢上嚟咧，都几可怜嘅。好啦，打赏多个钱俾佢啦。 有嘢到，有嘢到，有嘢到。 嗱，俾多个钱你啦。 系系，多多谢啦，飞 飞。好啦，我扯啦。 扯扯扯扯啦，系啦，扯啦。 走咗。 惊过咗啫。 我都话唔怕噶啦。 翻全靠我啫。 咩咩咩咩。 得我吓到飙晒汗啫，讲台惊。以为差唔多咯，收到未？ 五分钟。 撞正五分钟。 整五分钟先。 好心咧。福心咧，可怜啊呢个怕老婆嘅王教练咧！ 哎呀，你个死人头，你话仲认系我老公？喂，啊，等我头先翻屋企，所以我揾到睡衣换下啦。 咩啊？ 你咩抄嚟抄去，净系抄到件衫就唔见咗条裤？哎呀，呢个英雄唱咩可怜啊？呢个怕老婆嘅王教练，仲认系我老公？ 系啊， 系啊，你个衰样啊！即系边度啊？搵啲咩污糟邋遢冇嚟戴个头度，作死啊你！哦，何宝文，原来系你，两只嘢都搞搞震啊你吓！ 你又系嘅，好抄唔抄，抄老婆定税夫嚟啫？ 冇啊嘛，头先临时唔今日求其偷条出嚟咯。 咩怕老婆黄教练实穿煲啦？ 最衰你整多五分钟咧。头先收档冇事啦嘛，讲啦。 好啊， 有人抢钱，有人抢钱啊！喂， 抢咩抢咩？大声嗌住咩？ 呢我自己劳动所得，我老婆 咩劳动所得噶？你系呃翻嚟嘅啫。 我点会呃你？麻烦我哋今晚嗱，咁多朋友嚟帮住抢得咁辛苦，你俾我睇住你又咁。 可怜相， 帮同行一位，冇道理就唔好得嗱，你我觉得攞晒你咁样做，你咁忍心做得出嗱你啊？ 全部上缴， 你话上缴？ 缴儿童福利会。 嗱，杨达，咁啊，今晚咧你又参加我呢个电视晚会啊？咁啊，我得咁多个表演嘉宾，你系最特别嘅一个。 我最特别， 系啊， 我点特别法咧？ 因为你同我拍过都几十年啊嘛， 拍咗几廿年。 咁今晚小方便同大家讲个相声好唔好？ 应该。 我哋讲嘅叫做粤语相声， 粤语相声，即系广州话， 广州方言嘅相声。 广州方哦，一睇广州方言真系佢好有特色， 哦， 啊，好风趣啊， 好风趣，好丰富。 对。 咁你可唔可以随便举啲例嚟睇下得唔得？ 举例，打嗱，你唔好讲咩嘢，即系讲各种各样颜色啫。 颜色点样？ 都有个形容词同埋助语词。 哦，每一种颜色都有形容词同助语。 啊， 好，嗰个问题 问咩啊？ 比如红色，你点样形容？ 红色 系 红当当， 红色系红当当。咁黄色咧？ 黄琴琴。 青咧？ 青 B B。 我青唔 B B， 我青琴琴得唔得？ 唔得。 点解？ 因为广州方言冇人叫青琴琴嘅。 哦， 琴琴青系有。 哦，即系黄色琴琴。 对， 青就 B B。 青又要 B B， 梗嘅。 咁白咧？ 白雪雪， 金 金滑滑， 黑 黑掹掹， 我乌 乌卒卒做咩？ 啊，系，好有意思喎， 好有意思啦。唔单止各种各样颜色，话俾你听，甚至乎连高矮肥瘦等等， 点样？ 亦都有佢嘅形容词同埋助语词。 哦，连高矮肥瘦，诶，呢度我懂 咩？ 呢度我懂， 呢你懂啊？ 系啊， 真系懂 啊。 嗱，咁咧，既然你话懂啊。即管我講一句出嚟， 係 睇下你林夏同我對上一句啦。 你講句同你對一句 啊，好似對對咁。 可以嚟吧。 啊，真咁牙刷啊！ 有料先到講真。 好，聽住。 高棟棟， 咁我就矮啲得。 我肥騰騰咧， 我瘦猛猛， 我滑捋捋， 我鞋撒撒， 我亂掹掹啊， 我老爺爺啊， 我鹹桑桑咧， 我淡毛毛， 我甜爺爺， 我酸墩墩。 我圆氹氹， 我扁踢踢， 我轻声声， 我重滴滴， 我密麻麻， 我疏楞坤， 我薄英英咧， 我厚揼揼， 我呼咧咧， 我揸夹夹， 我抛啤啤， 我实刮刮， 我紧默默， 我松匹匹， 我生勾勾咧， 我死咕。 哎，好嘢好嘢， 你先死咕咕， 系咁最啱啦，冇错啦， 嚟过，嚟过， 嚟过 啊， 好。我香喷喷啊！ 我臭不 出嚟， 出嚟， 出嚟， 出嚟吓！我尖不甩， 我刮裂。 呢度揾老陈，啲衰得冚唪走晒过嚟我嗰边。 系咁对啱啦，冇错嘅。 唔准噏嘅，调转嚟，唔准噏，我要噏你，调翻转。 要黄仔爷咁缩骨， 你个缩骨揾笨比佢都衰过我，又臭崩崩啊，死咕咕，又扁踢踢，老夹夹，扎夹夹夹夹。我今先你跟我嚟啦，咁知啊？调转， 要调翻转嚟， 系 即系唔准啱我嘅， 对， 系要啱你 啊！ 好，跟住你头耷耷， 你人头一改噏，你变成我头耷耷系嘛？得，我会得，嚟哥， 嚟哥， 我会啊啦， 好，你头耷耷， 你眼湿湿， 你 惊你咩你？ 你眼湿湿， 系 咁啊烂眼。 你呢个烂眼就蛇呢眼啦，反正我头耷，你眼湿，大家都咁衰，你估有你着数啊？你估 你手多多， 你口窒窒， 你牙斩斩， 你嘴藐藐， 你乱糟糟， 你懵成成， 你震震共， 你岌岌共， 你喐喐下， 你死死下，仲衰过我。 不如我死死下， 梗系啦。 啊，好嘢喎， 真系一改噏你就赢。 啊！呢家算贏 啦，都唔贏問下大家咁就唔贏，贏到咁就唔贏。 咪嚇你黃俊英 嚇咩啊？ 哎呀，我都唔使你出聲噶啦， 唔出聲點啊？ 即係你面部做個表情，即係眼做個眼神啫。 啊！ 我完全用廣州方言形容出嚟， 咁犀利啊！ 咧犀利呢度啦， 做個眼神你用廣州方言形容出嚟。 好啊！ 好，你睇呢個咩嚟？ 睇咩啫？ 呢個咩啊？ 唉，呢叫眼碌碌。 呢個咧， 眼眨眨。 呢個咧， 眼定定。 呢個咧， 眼光光。 呢個。 眼敲敲 呢个， 眼掘掘 呢个， 你玩完啦！ 你玩完了， 你咁仲玩完？ 你玩完？ 你事实就玩完啦！ 你玩完冇个眼字， 边个话你冇眼？ 眼咩啊？ 眼坦坦咪玩完啦！ 好嘢，好嘢啦！仲有啊 咩啊？ 嗱，我哋广东人最喜欢食鸡噶， 一尾鸡有好多种食法。 嗱，讲咩 啊？ 今晚我同你用鸡嚟做题材。 系。 每人嗰句廣州方言得唔得？ 用雞做內容，講句廣州方言、啊、可以，嚟吧。 好，聽住、 啊。 我走雞， 我就撈雞。 我流雞， 我謝雞。 嚇！真係嘛？我小學雞， 我初中雞， 我高中雞， 我大學雞。 我誒起唔起翻個大學雞先？ 你去邊度揾個高中雞先？ 啊，又係喎。我白切雞， 我白切雞嚟咪？菜名得啊？ 誒，菜名都可以。啊，白切雞係我哋廣東嘅名菜。好有廣州特色，所以我就白切雞。 哦，白切雞得。 啊， 咁我就豉油雞。 我姜葱雞。 我鹽焗雞。 我太爺雞。 我阿嫲雞。咩啊？ 啊， 你太爺雞，我阿嫲雞，阿爺對阿嫲咁啊？ 你咁樣對話嘅咩？ 係咯，我阿嫲雞，我就芝麻雞。冇啊， 我葡國雞。 我中國雞。乜你葡國，我中國咩啫？ 你咁對嘅咩？ 係咯。哎呀，本地雞，本地雞就中國雞，中國雞本地雞。大家買雞咪本地雞食。本地雞， 我炸子雞， 我咖喱雞， 我啫啫雞， 我自摸雞， 我正正嘅自摸雞。 你冇理由，反正有雞就算，有雞 賴貓啊， 有雞就得噶啦， 有雞得啦， 係 係嘛，有雞得，咁我大種雞， 我生蟲雞，你嘅生蟲雞， 我糯米雞， 我墮落雞，你又墮落雞， 我濕水雞， 我發瘟雞， 你好，你好， 呢位朋友你好， 你好你好， 请问呢位朋友你上嚟做乜嘢咁 咧？咩上嚟做咩啊？你话拍广告啊嘛？ 拍广告？ 系咯。 你几大啊？ 我28。 啊？28啊？ 系。 各位朋友，你哋话啦，佢止唔止28岁？ 喂，导演，你头先冇问几多岁喎？你问几大？我28喎。 咁你乜嘢28啊？ 我腰围28咯。几 fit 啊啲腰围，几多女仔中意我啲腰围啊？ 你啊真系够 fit 啦！ 系啊， 不过咁 啊， 我今晚咧揾人上嚟拍嘅咧系肥仔米广告， 肥仔米咯， 就唔系拍立立头广告。 立立咩意思啊？导演立立头即系话我瘦啫，咁嘥油嘅立立。 咁、你事实上系，啲位拍肥仔米广告啱喎吓。呢位朋友，你叫咩名？ 蔬菜饼，未食过、啊。 我是问你的宝豪， 你问我住边度，我唔话俾你知。 我问你叫乜嘢名啊？ 咩名啊？嘿，你问我叫乜嘢名系嘛？ 系， 我姓龙，叫做以尘。 哦， 成日好鬼问，翻翻个龙以尘就死啦。 龙以尘系嘛？ 啊， 今年几大啊？ 90。 啊， 我阿爷。 边个问你阿爷啫？我问你自己几大？ 我19咯。唉，唔得啊，导演，聋都听唔到嘢啊，边我咁醒目啫，系嘛？呢个同你拍，我搞掂佢。 你啊？ 系。 你拍过广告未啊？ 我拍过广告啊！我喺美国嗰个自由神像面前，我做呢个动作；喺法国巴黎圣母院面前，我又摆呢个 pose； 喺英国新加坡面前，我又做呢个姿势。 咩话？英国新加坡？ 系啊。 你呃我啊？ 咩啊？ 英国有个新加坡嘅咩？ 英国系啊，导演你未去过啊？英国有个大斜坡好有名叫新加坡啊嘛，咁未去过点做导演啊？又系 哦，咁即系话你去过好多地方啦、 啊。我又未去过、啊， 咁你话去过美国、法国、英国？ 唔系，即系佢喺后面打幻灯摆个景，我喺前面做啊嘛。 咁你系全世界去云都得。 你唔知啊，导演，我呢个广告一出咗之后，轰动全球啊。 咁你有广告卖咩噶？ 卖纸尿片啊！俾我介绍俾你啊。 多谢啊。 喂，导演啊，到底你仲拍唔拍广告啊？如果你唔拍咧？我仲要翻屋企食饭噶， 你好过啦，你翻屋企。 睇住，使乜咁匆忙？ 洗身甲冲凉啊！导演啊，乜拍广告要冲凉先有得拍噶、啊？我冲咗凉先嚟噶。 我 唔冲得唔得啊？ 我唔系叫你洗身甲冲凉。是话唔使咁匆忙 哦，系唔使去冲凉，俾你吓我一跳添。 啊，本来呢个人咧个外形系几好嘅，最衰佢系撞聋。 这个有经验啊，身材差啲，都唔知揾边个。咪啦，考下佢哋先。嚟，诶、 哎， 两个听住。 得啦，我听到啦。你唔使同我讲，你照顾佢，佢用嘅，同佢讲得啦。 龙医生， 哎， 龙医生，嗱，下边咧，我要考下你两个。 哦， 睇下边个适合拍广告。 做导演要考我哋啊？ 啊， 点样考法啊？ 你哋识唔识唱歌？ 唱歌识啊， 识唱歌。 识系嘛？好，唱只歌俾我听啊。 哦。导演边边个唱先啊？ 龙以腾唱先啦、 啊。龙，你啊，喂， 咩啊？ 你唱先啊？ 系，哦，我唱先啊。 系， 哦，唱乜嘢啊？ 最拿手嗰只，唱嗰只。 哦，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 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唱几多句边 啊？喂，你唱埋落去先得噶。 哦，月光光照地堂， 你牛逼咁大，月光光照地堂。 你仲有冇第二只歌？ 有， 唱我第二只。 哦，点重重重重飞。 好。咩？是咁先啦， 唔使唱啊！ 点重重重重飞，月光光照地堂。 哎，下面都你嚟唱。 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 喂，依家叫你喺度练音阶啊！ 你乜唔系练乜阶啫？导演姐，我俾你听下啲音准得唔得啊？啲音准准咧，我就唱首靓歌嘛。导演唔该，你听下啲音准先吓。 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喂，你呢个系死阿妈定死阿妈啊？ 两个都死晒。嘛嘛嘛嘛嘛， 哎，好啦，你唞下先。 导演，我唔会啊，唔使唞，我仲可以继续再唱啊。 嘛嘛， 唔会都要唞啦。咁就叫做识唱歌。哎，两位咪嚟。 哎，咩导演？ 你哋仲有咩拿手嘢表演俾我睇啊？ 导演，我最拿手就系诗朗诵。 嗯，你识朗诵诗？ 朗诵诗。 好，咁你朗首诗。 啊哈。 哦，长江。 哎， 切哈哈。 你用广州话得啦， 唔系，导演姐，我习惯咗思路，仲系用普通话嘅啫，用普通话朗诵味道浓啲，感情丰富啲嘛。而家又要推广普通话啊嘛，唔该，导演你批准我用普通话。 啊，咁又系吓，好，咁你就用普通话。 哦，多谢导演。 哦，长江，你 这， 你特别的长，你长啊长。你比什么都强，你比那个太平那个长沙还要强，你比那个湖南长沙就更强了。哦， 嘿， 你完啦，导演你完，仲话好长啊， 你完都要停， 长啊长， 长啊长，食咯长，哎，咪啦，不如叫佢哋自己发挥，做啲肥仔米广告动作出嚟好过啦。哎，两个听住 咩啊？ 嗱，下面咧我要睇下你哋啲即兴表演。 哦， 咁你哋自己发挥。 哦， 做啲肥仔米广告动作出嚟。 睇我哋自己做啊。哦， 嗱，一阵间， 哦， 你哋听见肥仔米爆炸嘭一声个效果， 系 就开始做。 知道， 明唔明白？ 明白。 各就各位，准备。你摸住个鼻做咩啊？ 导演啊，又是你话嘅，你话摸鼻， 摸咯， 我叫你准备啊，摸鼻，再嚟多，准备， 肥仔米，肥仔米，肥仔食咗， 点解你擘大个口唔讲嘢啊？ 导演啊，你支枪都未吧？ 喊得咁大声听唔到，聋嘅死唔死啊？唉， 唉，算啦。 啊， 嗱，下边咧，你嚟做先，你唔使听见砰一声我话噶啦。 睇见我只手一喐，你就做 咩？啊，佢做先啊，咁我呢？ 佢做完到你做。 肥仔咪，先做鱼啦！我等间先做得唔得啊？我而家好紧张。 你都够惊成咁样，咁紧张，我点拉个枪毙先得啊？你唔理得我轻松，我都松到死啦。诶，仲松我松哥，我 系、哎、一个松嗰头，一个紧嗰头。喂，你唔使咁紧张嘅，放松啲。 讲咩啊？惊到满头大汗盏，阻住个地球转一道鱼。 系咁啦，你企喺佢隔篱，跟住佢做， 佢跟我做， 系，知唔知道？ 知道。开始未？ 开始。 肥仔米，肥仔米， 肥仔米，肥仔米， 肥仔食咗唔扭计， 肥仔食咗唔好睇， 唔扭计 唔好睇。 继续。 瘦仔食咗变肥仔， 瘦仔食咗变傻仔。 肥仔 变傻仔， 嘿，嘿，正式烂泥换上壁， 系啊， 他谂住话等你跟佢学咗嘢啦，个广告啊俾你嚟下 对啦，哎呀，我都讲话，咁你只系玩我啫， 唔系玩你， 玩我，跟我学咗之后俾佢嚟拍，仲唔系玩我？ 诶，嗱，吴伯老实同你讲啦，如果个广告揾你拍啊，就啲观众睇咗，话食咗啲肥仔米会屙撇撇嘅啫， 呢啲咁讲屙撇撇，我都未做过，我做好似俾你睇啊， 唔使啊， 我都未做，你话我唔得，我死都唔得眼闭，即系我由头至尾做好似俾你睇，你睇完得你一笨唔咁扮死我，咁我就眼闭啊。一次都好快脆一流。 好啦，咁你做一次啦。 多谢导演。开始未？ 开始。 肥仔米，肥仔米， 肥仔米，肥仔米。 冇乱喺度， 你唔好喐。 系啊， 鱼肠粥。导演啊，我哋而家唔拍肥仔米，改咗拍鱼肠粥啊。 我叫你唔好喐啊，鱼肠粥。 唔好喐啊，鱼肠粥。 你继续。 知道。鱼肠粥，鱼肠。导演就嚟过，肥仔米，肥仔米，肥仔食咗唔扭计，瘦仔食咗变肥仔，佢营养丰富，含有人体所需嘅维他命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点解叫你读英文字母啊？ 系嘛，肥仔米佢能够强身健体，抵抗衰老，保持干爽，吸嘴力强，令 B B 仔嘅 pat pat 好舒服。 喂，你卖乜嘢啊？ 我卖纸尿片。 大家对我就应该是很熟悉的。 好光都识你啦，边个唔识你好样有 啊？英俊王。 对你呢两个咧，可能唔一定咁熟悉。 咁啊，差啲，差啲，差啲。 我同你两个同大家介介绍下好嘛？ 啊，好好好， 介绍我哋 系啊， 梗系好啦。 介绍我先，介绍我。 咁啊，呢 唔好理佢哋介绍。 呢两 唔好理佢， 介绍我先。 介绍我得啦，佢啲 睇错。 系我就 抢咩抢又话介绍，你又争我又抢。冇啲風格都介紹，邊個先立亂咁介紹嘅咩？ 點啊？ 點啊？我有個原則，你哋兩個邊個官大就介紹邊個先。 擦仔，馬屁精。 擦鞋仔又馬屁精啊！我講到呢樣嘢就老實同你講啦。 點 咩？ 我係比較拿手。 拿手啲咪搞到， 因为我有个花名叫做武尔腾杰。 哦，靠托， 靠托。 诶，讲出你唔怕丑嘅， 唔怕面红。 你唔好理佢丑唔丑，面红。我首先问下你哋先。 问咩啊？ 你哋两个边个工资高？ 问工资高做咩咧？ 工资高嘅官就大啦嘛，死蠢。 我话你听 啊， 我每个月嘅工资系8000蚊。 哇，8000蚊一个月。 阿志， 咁你咧？ 我哋。比佢差啲， 差几多啊？ 差2000蚊。 哦， 差2000蚊就够10000啦。 哦，你哋两个级别边个高啊？ 问高啊，咪使乜问咧？睇知啦。点解成1.78米，佢都未够米？ 唔系身高啊？ 讲高，我高过佢， 有乜理由？ 你点高得过人啊？你啊？ 我住6楼，佢2楼之咩？ 住楼啊？ 咪就高啊？ 干部级别啊，嘿， 你问清楚啲吓，干部级别， 对啦， 8级， 八级啊，你呢？ 4级， 得4级咋？ 再加4级， 加四级。你哋两个出入系坐咩车？ 唔使问啊，系嘛？唔单止出入，办事 啊， 样样离唔开小汽车。 哇，咁犀利啊！ 当然 啦。哇，你咩级别干部啊？ 的士司机 系。 骨哥， 故 死你的士司機，你仲講你的士的你一巴咁嘅啫，的士司機個又個咩高級幹部咁巴閉出入，有排你坐話咧咁樣坐法， 睇咁嘅樣都唔係咩領導幹部 啦，就係啦，咁樣 坐小車出入嗰啲咧，學下我啦， 你係點啊？ 我係小車出入啦， 你係的士司機係嘛？ 梗 係 唔係啦？ 咁係咩啊？ 汽車駕駛。 得啦，我知都識得點樣向大家介紹啦，將你嗰兩個。 中意介紹邊個有乜所謂？ 點介紹咧？邊個都中 意介紹邊個？ 點啊？ 介紹你先啊！ 介紹我先。好啊，你， 跳嚟，喐咩喐？有狗屎。姓咩啊？ 姓陳。 以前咧， 咁啊不嬲都姓陳咧，點會以前嘅咧又？ 不嬲都姓陳。 姓陳， 沙塵嗰塵係嘛？ 以東嗰個塵， 以東塵或者沙塵嘅塵咯。或者陈皮的陈咯，一讲咩名啊？ 陈坚雄， 一听个名都唔方叻个人。陈坚雄， 唔系啊， 坚， 我个名字好 好咩啊？顽固不化， 起码有个红字， 最衰个红， 红字点会衰呢？ 不男不女， 红啊， 红啊， 红点会不男不女呢？ 痴红个红，不男不女啊？咁你几岁啊？ 36。 乜你36嘅咋？咁个样好似63咁嘅，做呢行做咗几耐啊？ 十几廿年啦。 我十几廿年做到成个白衣公咁啊！ 生得咁老啊嘛？ 都话唔系，一睇就知道你真系做又36，唔做又36，虚度光阴，浪费青春，冇啲志气，你又似嚟。 你闹够未啊？你 闹咩啊？你就啲咁嘅人。 根本就唔了解我啲工作 性质。咩唔了解啊？ 我做领导好辛苦。 我一 做领导，今日要开会，听日要视察，后日作报告。我一日喺部飞机度，系咁飞嚟飞去。你估我上路嘅咩？ 我知道，原来你哋领导嚟噶。 领导啊！ 哎呀， 高级领导添嘛？ 陈叔叔， 你年纪大过我， 年纪大冇用噶，你个官高过我啊嘛。哎，咁大嘅领导喺我隔篱都唔知道，人哋双眼生呢度啊嘛，我双眼生后尾枕嚟噶嘛。阿陈领导啊，我重新同你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祝仲礼啊， 系啦，你贵姓啊？ 姓陈。 姓陈好嘢啊！ 好嘢添， 好嘢， 沙尘百货。 边个话姓陈沙尘？我整个千孖筋我都有啊，真系。好嘢，姓陈，就七阿姓陈一哥嚟噶。 咩一哥？ 百家姓啊，陈、李、张、黄、何，你排第一咯，姓陈咯，一哥。 咁啊，升咗我上头位啦。 你叫咩名话？ 陈坚雄。 哇，呢个名好嘢啊！ 仲好嘢添。 坚啊！ 顽固不化，不男不女。 坚强勇敢啊，英雄铁汉啊，最好个红字真系好嘢。坚，真系，哎呀，你今年几多岁话？ 36。 36好嘢，年纪青青当领导真哇， 做又36，唔做又36。 你真系年纪青青好嘢啊，前途无可限量啊。哎呀。 系咩？ 系啊，阿陈领导啊。 咩啊？ 你比隔篱嗰条友仔啊醒目佢多多声。 咩？我好过佢。 好。喂，我点啊我？ 乜你仲未走嘅咩？ 走咩走？等你介绍几成粒钟，你净系讲佢冇咗我。 我介绍你， 介绍， 睇好啲，姓咩啊？ 姓何。 你老豆咧？ 我姓何，老豆梗系姓何咧，咁文化嘅。 河马个何啊？ 三国几何个何？ 哇！呢个姓何，边人姓陈低几级啊？ 低几级？ 梗系噶。 好理由啊！ 排第一，陈、李、张、黄、何咧，争几多级啊？你话争成3-4级？ 冇理由啫，最多平级嘅啫。 平咩级啊？ 个陈字几多话？ 陈字7话。 何字呢？ 何字又是7话， 咪评级咯。 讲咩评级法啊？叫咩名？ 何宝文， 姓何，宝文，补唔补鞋？ 唔得，补鞋补鞋补翻仗啊！你咁搞法。 今年几大啊？ 56， 就快玩完啦。 就快玩完，咁嘅讲法。年富力强啊！嗰、那个单位里面嘅主要领导，一系要调研，你落基层接地气，你写批示， 你乜 你又是领导啊？ 领导啊！ 哎呀，何伯伯， 我边何伯伯？ 哎呀，对领导应该尊重嘛。哎呀，何首长喺度，我都唔知道。系啦，何首长，我重新同你向大家介绍啦。 你有介绍过？ 你贵姓啊？ 姓何。 好嘢，姓何好嘢啊？ 河马个河。 河马个河，我知道姓何好嘢啊。 好啊。 啲文艺界啊，咁啲咁嘅粤剧界啊、音乐界啊、体育界啊、商界，大把姓何嘅好嘢啊。 咁系。 系嘛？嗰啲粤剧有个大老官叫做何非凡，识唔识啊？ 梗系啦。好出名的大佬、 啊、狗仔康啊， 冇错冇错， 音乐家有个何大傻啊，何柳糖啊， 广东音乐都名曲啊，佢、 哎、沙湾三河啊，好嘢啊， 好嘢好嘢， 哇、啊，体育界啊，跳水有何姿啊，何冲啊，咁、 多呀、啊，体育界好多姓何嘅、 啊，何卓强都举重冠军啊， 冇错冇错， 商界澳门有个赌王何鸿燊啊， 又关我事， 可能系你亲戚嚟的， 哇， 你叫咩名啊？ 何宝文， 哇、哎，好嘢，你嘅名字真系好嘢， 好咩我啊，宝鞋宝物宝文， 乜宝鞋宝物叫何宝文？我哋广上升更加唔得， 有乜点啫？ 北方有个上升大师叫做侯宝林， 系啊， 我哋广东个上升大师叫做何宝文， 得嘅原差得 原，原差唔多。如果你用普通话就犀利啦，侯宝林，侯宝文，侯宝林，侯宝文，喐下到你系侯宝林， 诶，差得远。 你今年几多岁啊？ 56， 56，好嘢， 好咩啊？就快玩完， 玩完就有排玩啊！只56，正当领导干部嘅时候啊，系啦，56啊，真系年少力强啊，系真系。 56岁仲系少年， 系啊。 咁中年应该几岁？ 中年起码都86啊。 86岁先中年 系啊。系啊，我个乱噏有书为证。 有书为证。 梗系啦，我寻日睇报纸有个新闻报道一个老同志因病逝世，写住个中年86。 我中年呢个都完全唔同 嘅。你冇理佢边个中啦，反正你呢个年龄就系当领导干部嘅时候，系啦。阿何首长啊，你头有咩事，我就多啲关注我细佬啊。 关注你。 系啊，系。 关注你。 使唔使咁啊？你 有咩？ 听到人当官啫，乜鬼嘢都变晒。 陈老人就系好嘢喎。 你又识佢？ 梗好啦， 你知道佢好嘢。 何首长， 有嘢想问下你。 问我，我系阿何首长，你咩？你即管问啊。 你贵姓啊？ 何首长，你问我先问，贵姓啊？个麦喺度，姓咩噶？咪得啦。 姓咩？ 我你定啊啦， 姓咩都由我定得嘅咩？ 首长话我姓乜姓乜，唔啱你估下。 我估你系 姓咩？ 姓鳖。 我姓鳖， 啱唔啱？ 啱，我就姓鳖。 你姓边一个鳖？ 我就姓你头先讲嗰个鳖，嗰个鳖。 鳖字点样写？ 嗰个鳖字。啊，系啦，我嗰时啊何首长，你见过人哋贴膏药？ 见过，同贴膏药有乜关系啫？ 有关系咯，何首长，你攞块膏药喺啲火度咧，庆院嘅时候你就剥开佢之后，喺个屁股度，啪！阿何首长，你以后咧有咩嘢就多啲关照，叫声我哋小啤咪得啦。哎呀，小啤， 哎， 陈领导咩事？陈领导， 我知道你唔系姓啤噶。 咁陳領導，你話我唔係姓啤，我姓乜嘢啊？ 你應該姓嘣， 呢個話我姓啤，呢個話我姓嘣，咁今日咪逼嘣，我咪打靶。 你講咁多嘢，啱唔啱？ 啱，我啊姓嘣， 姓嘣啊！ 我姓嘣。 你姓邊個嘣啊？ 阿陳領導，你叫我嚟打鼓， 見過？ 打鼓就啲個手揸住個鼓槌，啲手跟住揸住個鼓就嘣嘣嘣。我就姓呢个嘣， 哎，我系姓鳖噶嘛， 哎，我姓鳖啊， 哎，我话你姓嘣啊， 我咪姓嘣啊， 你又鳖又嘣嘅， 系啊，我又鳖又嘣啊，我爸爸姓鳖，我阿妈姓嘣，我每人生两个月夹埋就鳖嘣， 你今年几大？ 我今年首长 咩啊？ 你话啦。 你几大？点解会我话嘅咧？ 你话我几大咪几大咯？就平俗语一个，嘿，几大就几大啦咁啊！唔啱你估下， 估系嘛？ 你咁大个头一估，实估中陈领导。 你老硬硬咁啊！ 我几大？ 90。 哎，我90， 啱唔啱啊？ 啱，陈领导一估就估到90，唔怕同你讲 咩啊？ 我寻日先啱啱过咗90岁生日。 小鳖， 嘿，咩事啊？ 我话你冇90， 咁啊何首长，你话我冇90，我几多岁啊？ 应该19， 冇错，我就19。何首长，你真系 讲嘅你，有乜理由19岁生成咁嘅样咁老？ 我呢叫做老19， 正一男人老9， 我话你九十啊， 我咪九十咯。 我话你十九， 哎呀十九啦。 点解由九十？ 九十十九。 系啊，我实岁就十九，虚岁就九十。 喂，咁多啲人。 我哋乡下兴嘅。 事变。 咩事啊？ 我问你，你到底系男还是女？ 我王子啊，何首长，你问我到底男定系女呢？ 诶， 单嘢你定啊啦。 系男系女都可以定嘅咩？ 啊，你按首长需要，你需要我男就男，女就女都冇所谓啫。你唔啱，你估下吓，估实估中。 我估你系个男嘅。 冇错，我就系男嘅。哎，好嘢，首长啫，首长。 唔绑。 哎，咩事啊，陈领导？ 你唔系男嘅， 我系乜嘢？ 女嘅， 冇错，我就系个女嘅。哎呀，你连我本质都估埋睇到晒，真系好嘢。 即系我错啦， 何首长，你冇错啊。 佢唔错咧，就我错噶啦噃。 你又冇错， 咁到底边个错？ 到底咧就 啊？ 呢个系我错， 你错喺边度？ 你错， 我个鬼叫我生得男男女唔女咩？系咪？ 到底你系男定女？ 我又男又女，我阿妈生我出嚟本身系男嘅，佢当我女仔嚟养，养下养下就变咗个女啦。 咁都有， 哎， 你边个月出世 嘅？唔使讲，十月、 六月、 十月， 我话佢六月， 我话佢十月， 冇可能， 十月 肯定系六月。 乜冇，因为前你两个千祈唔好拗正，我问清楚先。 咩啊？ 问咩啊？ 你哋两个到底边个官大嘅？边个管边个？ 我个官大过佢。我管住佢。 系你官大过佢。 当然啦嘛。 你管佢。咁我就。我系啦，陈领导，你头先话我边个月出世啊？嗰日我就六月出世噶。 听住， 我就十月出世。 我大过佢， 我大过佢。 我哋两个一样大，边个月？ 我由六月到十月。 搞错啊你！出世都有两 个月嘅咩？ 咩冇啊？五月份一出嚟咧，哇！鬼死个面，我马上捐翻入去，到十月抽粮先捐翻出嚟。